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国度，太阳在那里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， 仲 流传着很多你估不到、猜不明、想不透的事。 想不透的事。Do forgive me。 真太猛之仰尸河。上集讲到，而突然之间，大巴发出刺耳的刹车声，巨大的惯性令到阿猫成个刹唔住掣，砰！一嘢咧就撞埋前座嗰度，成车人都被惊醒咗。阿猫撞到咁鬼痛啊，梗系嬲啦！一路揞住个头，担高头一睇，就发现服务员面露恐惧之色，双手合十，低声嗰啲咦吟吟之吟乜？司机突然之间揞一支烟出嚟，点着喺度煲烟，声都唔声，面色苍白咁望住大巴正前方，一个人从前排行过嚟，坐喺阿猫旁边。阿猫好排斥陌生人喺离自己咁近嘅地方，于是就缩埋咗喺旁边。坐低嘅系一个外国人，仲几靓仔下添。满头金色的头发，望上去年纪同阿猫差唔多，一对浅蓝色的瞳孔几乎同眼白连埋一齐，好显眼。佢问： 你系中国人？ 阿猫岌一岌头，冇答。呢种气氛，阿猫实在冇兴趣讲啲咩。好彩嗰个牧人眼中射出嘅绿线好似消失咗咁，而呢一个金发外国人好有可能误打误撞帮阿猫解咗围。继而阿猫发现其他人似乎都冇受到影响，除咗自己之外，所以佢都唔知咩事。 我叫杰克，加拿大人，嚟泰国学习。我好鍾意东方文化，所以对亚洲各国嘅语言都识少少。 嗱，呢个金发嘅杰克用熟练嘅中文嘅自我介绍，出于礼貌，阿猫就回咗一句： 我叫阿猫。 我哋而家嘅处境好危险啊！ 阿猫细细声咁同佢一句： 点解佢会同我倾呢个话题嘅呢？喺我眯埋眼嘅时候，佢帮我挡住咗牧人眼里边嘅绿光，系巧合定系佢知道咗啲咩呢？ 阿猫下意识咁望咗一望佢浅蓝色近乎花白嘅眼睛，瞳孔边缘冇咩异常，应该系冇戴美瞳之类嘅嘢。杰克笑得笑，似乎知道阿猫想喺度寻找。 喺未搞清楚状况之前，最好唔好落车。 阿猫舔咗一舔自己干燥嘅嘴唇。 咁如果落咗车呢？ 杰克面色一冷，面上边笼罩住一层寒意。 你会变成丧尸 吓？听到咁讲，阿猫打咗个冷震，都唔知点止。佢唯有拧转头望望窗外。呢、這个时候，车外面夏虫吟唱，月光细细碎碎咁洒喺落叶之间。外面除咗嗰两个木头人，一切如常。嗰啲乘客多多少少恢复翻镇定。嗱，开始催促个司机，叫佢嗱嗱声开车啦，唔好等。有几个人啊，仲得戚，想落车同嗰两个木头人影相留念，顺便啊将佢摆埋路边添。阿猫就冇理佢哋讲咩，佢突然觉得自己心好重，好似压住包水泥咁，硬系有啲不祥预感。司机同个服务员用泰语讲咗几句，大概系因为咧，佢哋知道成车都外国人，应该冇咩人识听泰文，所以佢哋讲嘢都大声好多。嗱，阿猫听到佢哋嘅对话当中反复出现两个音节，而呢两个音节，阿猫曾经喺泰语中文字幕嘅电影里面睇过，用汉语翻译过嚟就系草鬼。嗱，古喺中国苗族地区俗称草鬼，相传佢可以寄附喺女子身上，危害其他人，而嗰啲所谓有古嘅妇女，又被称为草鬼婆。 传说中制造蛊毒的方法一般是将多种带有剧毒的毒虫，好似蛇蝎啊、蜥蜴啊等等，放入同一个容器里面，令到佢哋互相残杀。最后剩低嘅唯一存活嘅毒虫呢，就算系蛊啦。蛊嘅种类好多，影响比较大嘅有蛇蛊、犬蛊、猫鬼蛊、铁蛊、虫蛊、飞蛊等等。做蛊嘅人呢，可以用蛊术令到施术嘅对象带嚟各种唔同嘅疾病，甚至可以令佢死亡。喺中国宋朝，宋仁宗庆历八年曾经颁行介绍治蛊嘅方法，叫做庆历善治方。除此之外呢，治蛊至今好多古书，比如话《千金方》《本草纲目》里面亦都有对中蛊症状嘅细致分析同埋治疗医方。 我记得在明朝郑和下西洋嗰阵咧，泰国忽然之间出现咗蛊术，仲大放异彩添，成为咗呢个国家最神秘嘅秘术。关于呢件事咧，大家都喺度众说纷纭啊！啲人觉得最多嗰个观点咧，系话为咗确保航行安全，郑和船队入边咧就聚集晒中原各类嘅能人异士，其中里边咧有一啲苗族嘅人系落蛊高手嚟噶。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蛊术就在泰国流传开来了。但是为什么在这个 moment 他们会讲这样的话呢？ 正当阿妈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大巴车剧烈地震了一下，车厢里面传来咚咚的声音，车厢摇晃得越来越犀利，但是外面分什么都没有，究竟是什么撞击部车？乘客啱啱平复嘅心情，而家俾突如其来嘅变故吓咗一大跳。嗰啲咚咚嘅声音越嚟越密集，车厢左右已经呈45度角来回倾斜，成部车就好似巨浪当中颠覆嘅小船咁，所有人都好惊，揸实个凳柄。风雨当中，阿妈就见到，嗰个司机表现得超乎寻常嘅冷静，对住个服务员讲咗几句。那个服务员有啲唔情愿，拧一拧头，那个司机嬲，闹咗几句，那个服务员先勉强离开座位，拉开车门附近嘅储物箱，掹咗只笼出，里面咧就装住一只成身都黑咗出嘅公鸡。司机抢过个笼，打开车门冲咗落去，从腰间揞出一把匕首，将只公鸡拎出嚟，捻住个鸡头，对住嗰条鸡颈就系一刀，一团血雾喺条鸡颈度喷洒出嚟。嗰隻雞俾个司机抌到喺地下，啪啪啪啪啪拍到几下翼，两隻脚系咁抽搐，不时挣扎咗几下，嗰啲血咧洒到四周围都系，然之后就喐都唔喐。好多外国人俾咁血腥嘅一幕吓到揞住对眼，佢哋都唔知跟住落嚟会发生咩事，亦都唔知个司机点解要咁做。而呢个时候，最令人不可思议嘅事情发生，遗留喺司机手上边嗰啲鸡头。突然间四周围张望，跟住个口慢慢擘大，时不时发出啵啵咁嘅声音，而跌喺地下嗰只鸡嘅身体又重新企翻起身，平平稳稳咁行。咁诡异嘅一幕，彻底斩断咗乘客紧绷嘅神经，所有人反而忘记咗尖叫，而系目定口呆咁坐喺度望住窗外，望住嗰只鸡。司机攞住个鸡头，喺两个木头人眼睛上边涂满咗鸡血，又喺车身度不断咁涂抹，手上边、身上边黐满咗鸡血，望落去好憎。而嗰只冇头嘅鸡，自己熬下熬下咁行入咗树林，而大巴咧渐渐恢复平稳，嗰种咚咚声亦都渐渐消失，但系空气当中残留住浓厚嘅血腥味。公务员情绪好激动，打开车门行到司机面前，指一指车轮嘅乘客，又指住冇几远嘅森林，双手一路挥舞住，一路讲紧啲乜嘢。而司机阴森森咁望咗望嗰啲乘客，微微一笑，唔知对嗰个服务员讲咗几句咩。个服务员就安静咗落，眼里面透射住同嗰啲乘客同样嘅呆滞，木然咁企喺度。而从嗰一刻开始，